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冇啦，即系，即系其实香港呢个政局咧，即系个门局咧，唔系唔想讲咁多嗱，其实嗱， 讲下讲下都讲咗两招。 系讲下讲下讲下，尤其系净系讲民主党。 烦人哋咧，系将呢一个嘅，因为你听日要访问呢个金毛头。 咁啊，我未决定访唔访问，因为其实讲真，佢要讲嗰啲讲晒，老实讲。 唔系，咁你都要执 下。啊，唔系，即系我。 你作为新闻从业员嘅天职，系嘛监察。 系。 咁你点都要 打得屌啊！ 我咪系咁抄公民党嗰啲大佬啊，即系呢啲。 阿王成志对好失望啊！屌，即系啊，唔系，但系呢个呢个 佢好失望咯，我系香港人。 呢个不过呢个我觉得系光明嚟嘅，即系佢对我失望系。喂，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讲亚投行啦，喂，其实讲多两句先。咁啊，即系其实我今日见到就有啲人咧就 share 一张图，咁我觉得几得意嘅，其实系讲亚投行不是好东西咁样样。咁啊，即系其实咧就将呢亚投行呢样嘢咧就其他咧，即系其实嗰啲国际金融机构就做比较咁样样，就譬如同呢个咩世即系呢个亚洲开发银行啦、世银啦、IMF 啊呢啲咁样样啦。咁其实如果你话同亚洲嚟比咧，咁有一个叫做亚洲开发银行啦。咁但亚洲开发银行就其实系一直以嚟都系日本即系牵头嘅，其实系。 系啊。 咁啊，但系咧就其实佢嘅总部就设喺马尼拉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如果你即系你睇翻，其实呢四个叫国际银行嚟讲咧，其实好得意。嗱，我哋就系讲佢哋自己本身呢个叫做系嗰个资本额啦。资本额嚟讲咧，喂，原来亚投行系最少的。即系1000亿嘅啫，其实原来系。咁如果你话亚洲开发银行咧，就1750亿。咁啊，即系世银咧就2000几亿。咁啊 ，IMF 都2000几亿嘅。 美金系咪？ 系啦。 美金计系当然啦。 咁咧，咁另外嚟讲咧，即系如果你讲成员国啦，喂，成员国嚟讲咧，即系呢个亚投行系最少嘅，原来系，即系38个。咁啊，即系呢个亚洲开发银行系67个，咁而家世银188个，咁啊 IMF 都系188个，即系咁样讲。我哋攞三条数嚟做比较。嗱，如果你讲资本额嚟讲咧，亚投行系最少，即系四个银行嚟讲最少。而嗰个 recognition 咧，嗰个认受性嚟讲，亦都系最低，38个。 所以我哋嘅判断系冇错。 咁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其实咧，佢但系咧，佢偏偏系最深红嘅。佢又要跨欧亚咁样样，佢即系搞铁路啊，又剩，又搞呢个电信啊，又剩。 我哋个判断冇错，佢爱嚟制衡 IMF 同埋 World Bank 嘅工具。 当然系，但系问题就系 佢爱嚟沟一啲第三世嘅， 系， 同埋欧洲而家一穷二白嗰啲，即系例如英国佬啊。 系，当然系。 屌你，所以呢个林记嘅捻样话咩归英派，屌你咩英国佬而家睇下你， 系 见到共产党跪喺度啦！ 但讲真，你如果你话将呢啲 head to head comparison 嘅话咧，完全系即系对呢个 IMF 又好，即系其实呢个世银又好，其实构成唔到任何威胁。 梗系 成员国又少，资本额又少，但系咧你想做嘅嘢咧就做好多。 唔系，但系我咁谂，阿爷而家觉得自己咧真系好劲。 系， 手执世界嘅经济嘅牛耳嘅第二位。 系， at least 係第二， 系， 咁嘅情況之下咧，你透過經濟嘅實力，能夠去籠絡，唔單止好似老毛年代嘅所謂嘅三分世界，溝啲第三世界國家之餘咧，仲喺你歐盟成員國裏面去揾人，因為點解咧？你自從歐債危機之後，你自從呢一個嘅金融海嘯之後，即係包括你希臘嗰啲全部撲曬街之後咧，其實佢一定要借呢個機會咧，去揾呢班人。 开发市场啊嘛，叫做系谂住。 即系你唔，你攞翻以前咧 NATO 嗰个年代 ，NATO 中文系叫咩话？我唔记得咗。 北大西洋公约。 系北约，北约，北约。 NATO 嘅年代里边咧，你谂下嗰阵时候，基本上系美国嘅马仔嚟噶嘛。 嗯。 好啦，自从苏东坡倒台之后 ，NATO 已经即系冇所谓啦，红化世界啦。唯一能够同佢竞争嘅苏联瓜咗啦，咪就系中国咯。 所以亞投行呢個係一個工具嚟嘅、嗯，你唔好睇佢今時今日嗰個資本額，唔好睇佢今時今日嗰個投入咁簡單。 嗯， 其實佢就係想拆散你過往嗰個 NATO， 係 嗰個西方世界嗰個聯盟。 唔係，但問題就係 搞分化，係值住錢。 佢想搞分化，當年 你諗下，要立法會議員都兩億咯， 嗯， 係咪？ 唔係佢要即係 我要呢啲咁嘅國家，我點止兩億啊，大哥？ 佢呢個就話 咁你要起鐵路咪俾你起鐵路咯，係咪？你要起地鐵，我咪幫你起地鐵咯。 嗯， 而家財大氣粗啊嘛。 嗯， 而家係要藉住自己嘅經濟實力同美國佬抗衡。 嗯， 其實呢、這個你應該唔係咁簡單，因為例如譚博咧，佢再即曾經都 share 過一篇文，講緊亞投行其實係一個全世可能係人類歷史上面最大嘅投機活動啊嘛。 嗯， 因為你中國你而家產能過剩。喂，同埋喂，其實原來全世界最需要基建嘅就係中國大陸啊嘛，咁、 嗯、 所以佢搞呢一個嘅亞投行出嚟，喂而喂其實佢係想糖水滾糖魚，利用亞投行去 cap 第三世界嘅水之餘，亦都輸出佢哋產能過剩嘅一啲物資俾呢個第三世界啊嘛，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 A 貨嘅帝國主義嚟嘅。 你呢個就係講經濟上面佢有咩著數可以攞？頭、嗯、先我前者就講緊喺政治上咯，其實佢想偷呢班人。 系，唔系两即系两者互为因果嘅， 唔系但问题就系话佢政治上面沟呢班人，其实你但问题就系话你个 project 系咪 work 先，即系等于就系话你系会唔会等于就系话，其实系你对过往 IMF 又好 World Bank 做嘅嘢都好，其实系全盘否定啦，即系其实佢嗰条 formula 唔 work 啦， 即系等于就系话 表面上就否定。 IMF, 實際上你係抄緊 IMF 同 World Bank 點樣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嘅一個方法啫嘛， 即係好簡單嗱。其實 IMF 撲街極都好，即係其實佢道德上面擺喺台面，佢都同你講就係話，哎，你要民主化，即係你要透明度嚇、啊，即係或者你嘅財政健康咁樣，即係其實佢係會有啲叫做係 好 consistent 背後嘅價值， 係道德上面，道德上面咧， 你同意又好唔同意又好，即係其實呢個右派 嘅，係係。 叫你私有化啲嘢，叫你減低財赤，叫人民唔好依賴個政府去改善自己嘅生活， 係啦， 呢個全部係右派邏輯嚟嘅。 但係同時嗰右派邏輯咧，其實佢自己都有自己嘅道德包裝嘅。但係問題就係話， 唔使啊，亞投行 係亞投行就冇道德包裝， 因為 同埋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亞投行佢自己本身，如果你以中國牽頭嘅話，喂，中國佢自己帶頭搞嘅一啲叫做係帝國主義嘅一啲收購啊，係、嘛？即係其實佢。非洲又好啊，即係其實喺南美又好啊，喂，佢做親呢啲基建嘅嘢咧，好撚多時候都唔受歡迎嘅，其實係，係俾人屌翻轉頭。而事實上咧，即係你係脆弱到咧，即係你搞啲基建咧，如果人哋一搞政變咧，你係啲嘢咧全 Q 部咧都係一筆勾 化為烏有， 係啦，化為烏有，亦都係冇民意支持啊嘛，好多時候都 你見到， 所以美國佬好定嘅，好多時喺呢啲問題上邊咧。即係你過去共產政權點樣溝呢啲咁樣嘅第三世界國家或者發展中嘅國家都好咧，其實佢嘅政權係不穩定。 係 當有一日即係人民真係起來反抗嘅政府，可以民主墮道嘅時候，一定係挨去美國佬嗰邊咧，唔使諗。 同埋一樣嘢咧，即係你要講下香港嘅角色啊嘛。咁啊，即係嗱，我今日即係其實收到篇稿啦，係咪？咁啊，即係即係收到你華文，即係其實其中一個即係成員啦嘅鍾石欣啦。系咪就系话，诶、哎，亚投行对香港嘅政经嘅影响系点样样咧？究竟对即系 高材生嚟，呢个唔系华文啦，系社文连啦， 系咩？社文连哦 ，OK， 劲 嘅呢 唔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写得几好呢篇嘢，即系其实佢将啲嘢咧交代得几清楚嘅，其实咁啊，大家可以倾下先人章睇睇啦，咁样样。 李后光先人章做 唔系咁，即系喂好嘢，咁啊，即系要讲讲啊嘛，即系其实佢又讲，其实香港角色嗰样嘢就系话，即系嗱，其实如果你话香港嚟讲，即系你搞亚投行。喂，你其实你嗱，你先要讲，其实香港俾几多钱？一百亿，但系一百亿你换翻嚟系啲咩咧？事实上嗰、那个回报率高唔高先？如果系以即系其实呢啲叫国际银行咧，其实即系借钱俾啲开发国家嘅惯例嚟讲咧，其实嗰个利率咧，其实系比较优惠嘅，净系计账面上面嘅回报率咧，唔会好高。除非你喺基建上面，你自己有即系 stick 啊，你自己有经营权啊。譬如好似好简单就系话，哦，香港叻咩咧？ 香港可能係即係其實鐵路啊、地鐵啊會好叻啦，係咪？咁即係如果佢即係其實譬如好似好簡單啦，即係其實你阿富汗啦、啊，或者呢、這個呢、這個咩吉爾吉斯坦啊，佢成條鐵路你經營咧咁樣，咁可能會好好嘅。其實就咁，但係最後咩會唔會俾你做到咧？咁好難講。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你究竟嗰個國際影響力會有幾大咧？你叫做你而家事實上你加入個身份咧？其实系咪一叫国家身份咧？其实都未定嘅，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咁你纯粹而家初头讲嘅纯粹都系讲钱嘅啫，系嘛？咁啊，即系你嗰个资本回报又唔会好高。即系嗱，据阿钟石恩写法就系话啊，即系可能咧大概就系、是、几个 percent 嘅啫。其实嗰个回报率系喂咁，其实喂你香港外汇储备啊，即系你即系譬如你俾呢个金管局啊做一啲投资，可能都有噶。其实系。 隨時仲高添，因為你而家美金債券講緊啲息俾人夾緊上去啊嘛。 咁啊，佢亦都引述咧呢個蘇偉文指啦，即係其實喂，其實呢個香港國際嘅金融機構咧嘅融資機構決策咧，喂牽涉好多嘅政治形勢嘅，而香港佢係冇自己嘅外交權噶嘛。即係你好多時候呢政經嘅政策同外交政策其實點可以分割呢？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冇外交權，而你外交權邊個度代言咧？又係中國。咁中國去同你即係叫做係你係你嘅利益係被代表嘅時候，咁係會唔會係即係一定係會代表你香港人聲音啦？ 香港咧喺亞投行裏邊，而家諗起咧，可能係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因為點解咧？即係阿爺係借佢咧，係作為一個即係第一資金嘅來源 ，service provider 咯，或者係 咪？同埋佢真係有。絕對嘅即係實力㗎嘛，香港 阿土你用字都好禮貌，其實得兩隻字可以形容香港嘅啫，水魚即係你頭先阿 Anthony 講咗咁耐，喂，因為 我突然間轉翻以前與君同眠毛 啊，唔係啊，個原因就係在於喂 Anthony 頭先講咗，喂呢啲咁嘅投資係涉及咁多咁嘅政治經濟考慮，如其實香港咧，因為呢啲咁嘅事咧，而碰壁而被逼將呢、這、一個即係審即係曾經何時原來係有一單嘅官司，就係話美資公司喺香港嗰度告一間中資公司同埋呢一個嘅非洲唔知邊個國家嘅政府，就爭佢錢啊嘛。但係問題中審法院最終都唔能夠進行呢個判決，個原因係在於原來中間嗰啲合約嘅決定係國與國之間嘅行為，咁所因為香港係啦。咁因為呢一啲國家行為嘅合約咧，牽涉到國防同埋外交嘅關係咧，中審法院冇辦法，即係明明知道中資公司同埋呢個非洲某國政府係理虧嘅，都冇辦法作出裁決，要交俾北京政府做裁決，而北京政府最終賴帳啊嘛。 係， 喂，呢啲咁嘅嘢，如果呢資金如果最終係牽涉到未來係牽涉到香港嘅話，喂，香港可以血本無歸之餘，仲要破壞埋佢嗰個 credibility 嘅， 包括喺司法嘅。制度裏 邊 係啊，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嘅，即係其實政治上面啦，即係喂你叫做你大陸你知啦，你自己收地幾無良噶啦，係咪？即係你 收地都試過㗎，其實係 嘛？即係佢叫做係佢純粹佢收地嘅做法好簡單，就係買通咗，即係其實呢啲發展中國家嘅獨裁者。系嘛，然之后咧就抌够钱俾佢，就你死你贱啦，系咪？咁啊，即系最后尾咧，就其实咧，你一政变咧就系全部血本无归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做嗰样嘢咧系帝国主义行为。咁其实呢啲嘢咧系阴质钱嚟嘅，大佬。即系你做你其实你系等于系做咗帮凶啊嘛，即系新帝国主义嘅帮凶啊嘛。 我谂呢个唔系即系阴质钱帮凶咁简单，而系呢个亚投行加埋一路一带，其实互为表里噶嘛。 你唔知我僆仔嘅时候咧，讲翻呢个故事咧，就系我有时候咧。撇开共产党怎样对自己人呢、如果你看共产党的外交政策这么多年来、其实他是很左的很有理念的、即是你说、独立自主、啊、那些其实我有时候有部分我真的挺拜下、即是不要计他那笔怎样对自己人民那些的、压榨那些、但是现在你走到现在这个阶段搞完亚投行、你基本上是將全世界最衰的政治和經濟的價值的東西自己攬在一身。 是。亞投行其實 即是一種工具來的。它最終是要實現 一路一大它那個、即思路勢力範圍劃分的那個才是一個大茶飯嘛。 現在這個大茶飯就是去剝削第三世界人民。 是啊。 以前你老母的理念是什麼啊？我即使是沒有錢都好 我都係咁俾啲錢啲第三世界國家搞世界革命㗎嘛。你同唔同意佢呢個手法？ 有理想喺度， 但係你背後嗰個價值我都明啊。而家明咩撚嘢啊？ 而家 美國佬咩撚嘢分別啊？ 唔係，可能佢咧，佢會即係輸出咩咧？佢以係 輸出革命， 唔係佢係會以田心咧做榜樣嘅，即係 輸出剝削 嚇，即係輸出田心模式啊，大佬，即係呢個叫做係市建局田心模式啊，即係其實呢個大鑊啊。 喂，所以你最近你睇到嘅，喂，廣東嗰啲暴亂 係 收地嘅嘛， 自己有都搞到咁撲街嘅，即係咁大鑊嘅。 唔係，所以其實老實講，即係大家都唔需要咧，係咁冇耐性嘅。同埋咧，係覺得已經係完全失敗。共產黨有一日咧，其實倒台，大家估唔到。 喂，唔係喎， 我成日都覺得係呢樣嘢。因為點解咧？今日咧，我同即係紐約某一個成日講嘢咧，我哋花心谷嘅 Henry 咧，就打俾我啊嘛。係啊 ，Henry An 嘛。今日隔離都有個 Dennis Wong 係咪？咁咧佢就喺度同我講，佢就我就有一個結論，我就話共產黨其實到今時今日，你係冇辦法，香港人係要接受呢個現實就係咧，你一定要靠佢有民主咧，我哋先可以頂得住。其實我哋嗰啲而家做嗰啲已經係無關痛癢。但係佢有一日倒台嘅時候，其實大家係唔知道幾時倒台。你當你係估唔到。呢、这個世界係冇中國問題專家嘅，點解我會咁多年都咁樂觀呢？就係嗰陣時當年咧，我係信鳩咗嗰啲中國問題專家，咪美國嗰啲入街，就話共產黨咧六四之後好撚快倒台嘛，屌咪倒撚咗廿九幾年都，我就嚟我都退休嘅時候，我都未倒到台，仆街。但係有一日，我覺得共產黨倒台嘅日咧，係大家都認為佢係最強勢嘅時候。其實而家你睇到廣東又好，因為 好似清晚清咁樣樣咯，講到。 垃圾站啊，嗰啲咁樣嘅收地嘅問題，其實已經係佈滿全國嘅計時炸彈。 係啊，嗱、你講最近兩單都簡單交代一下啦，即係上個禮拜五就其實係即係呢個叫做係咩咧？嗰、個叫咩啊？ 萬人衝入去呢一個嘅廣東。 唔係嗱，上個禮拜咧就係普寧市，上個禮拜普寧市咧有萬人咧就炸。 普寧市喺邊撚度嚟嘅喂，大佬？ 廣東啊， 嚇，都係廣東啊， 喺廣東， 係炸鳩呢個高鐵站。 冇嘢擔心啊，大佬。 係炸，即係你阿大舊講嗰啲咩地汽油彈嗰啲咧，其實喺廣東已經實現咗㗎啦，已經係。 唔怪得內地嗰啲同胞咧，係屌唔好同胞，內地啲蝗蟲咧係唔信我哋講咩非暴力抗爭嗰套嘢啊。 屌你佢只喂，問題就係佢哋。真係自己做唔講啊嘛，佢即係唔會咁撚多 D day 啊，唔會即係咁撚多即係咁婆婆媽媽嘅嘢啊哥， 抗爭喎， 係啊，係啊，唔係啱啊， 汽油彈啊， 唔係即係我唔知係咪汽油彈，總之係炸呢個咩啦，炸即係好 炸鐵路， 佢係炸呢個高鐵線嘅，唔係炸高鐵定係燒高鐵啊，總之咧即係火燒熊熊嘅，咁啊，但係咧就即 係，你咪即係當年呢個國民黨搞呢個清朝咁樣咯。搞恐怖主義咯，差唔多係。 咁即係你叫做係咩啦？即係叫做係因為嗰啲咩村官就賤賣土地啊，又成啦。即係其實喺度搞領會啊嗰只啦。咁但係你前幾日就係呢個羅定市啊嘛，羅定市就係反對呢、這個即係市政府就係、是、就搞呢、這個即係地鐵唔係即係唔係呢個即係垃圾焚化爐啊嘛。系嘛？咁最後咩？喂，又係啦，一萬人衝出嚟啊，大佬！即係而家你阿戴耀廷成日講嗰只咧，一萬人和你飛飛嗰啲咧，佢而家真係喂下下都有㗎，阿哥。同埋一嚟就同你死過㗎，真係佢唔會同你 D day 㗎，佢唔會同你即係喺度靜坐啊，唔會同你即係喺度即係八三一，唔係佢唔會同你六二二公投㗎，唔會㗎，即係因為其實佢係同你佢講一套嘢就係話佢係完全否定曬，佢係完全對嗰個叫做係即係政治制度信任破產啊嘛， 唔係我其實你有個反省嘅、啊、就係、是、有好多即係都唔係叫反省，而係即係值得係研究嘅地方，因為內地咧有好多人咧。即係都會有參與下我哋嗰啲和理非非嘅非暴力， 係但係佢哋會有質疑。 第一個問題就問：你覺得我面對一個咁嘅政權，我究竟用你呢一個方法係咪 work 㗎？ 啊，定或者炸柒佢好過點？ 係啦，嗱，其實佢呢一個問題咧係一個好嘅問題， 係 係嘛？咁我當然我唔會搬阿鳩達嗰啲嘢俾佢啦，咩唔用武抗爭啊，屌子講唔做啊嗰啲啦， 係 嘛？ 唔係問題就係話佢子講唔做啦。即係其實係俾曬，喂你係咁同即係係咁同你對手講，喂我嚟啦我嚟啦，喂問題就係話你嘅對手共產黨佢有實行能力㗎嘛，佢有立法權嚇，佢同佢就就住你而家你做嗰啲嘢咧喺度搞呢個反港獨法，喂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永遠就停留喺講嘅階段，唔係話你用冇錯， 问题就是话你是不是做到人哋嗰只勇武呢？喂，你做到先讲话哥。即是你做到先攞嚟打飛機喎，你从来都冇完成过喎。 所以我话我唔会过分悲观就咁解啦。其实呢一啲唯一即係遍地开花嘅抗争行动呢，只要佢达到两个目标呢，或者係能够 achieve 到两样嘢呢，其实对共产党政权呢已经係摇摇欲坠。一，佢能唔能够团结一个力量，一个真正嘅反对力量。係唔得嘅，而家係散晒。剛才你讲个广东咩话？ 普宁市。 普宁市。咁你广东普宁市唔会同惠阳市团结㗎嘛。即係成个反对力量不能够即係团结一致去对抗而家嘅政权。 系啊。 呢个只系一个问题。第二呢，就係你攞唔到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即係国际嗰个认同，就係你呢一个行动係背后係挑战緊共产党嘅统治嘅权威。如果你能够达到呢两个目标嘅话呢，其实佢真係要摇欲坠。再加上你諗下，我哋上几个礼拜喺党嘅笑谈又好，大金佛嘅分析都好，共产党其实而家习近平係不断得罪緊好多既得利益者嘛。 即係呢个就係沈大伟嘅讲法啦嘛，佢就係话。 你不断得罪緊既得利益者嘅时候，其实你係将你嘅政权嘅支撑係不断削弱緊。 但係同时间喎，个吊诡又喺度喎，佢得罪呢啲既得利益者呢，其实佢自己本身 suppose 系道德光环喎。因为其实你个经济上面进入个新常态嘛。咁点解你要进入新常态，点或者老实啲讲，唔好新常态，根本就系减速啦，屌你。即系点解你个经济要滑落呢，你系有个 excuse， 或者你有光环同人讲你而家搞反贪。就因为搞反贪呢，咁所以你个经济无可避免呢，就一定会有阵痛嘅。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唔得罪呢班人嘅话呢，你係连嗰啲道德光环都冇埋呀。而同时间你依家係进入嗰啲路易斯拐点啦，你冇增长点啦。係咪先？但你起码如果你搞反贪嘅话，你仲有个光环喺度喎。係咪？你習近平仲有光环喺度喎。 所以而家佢係两面嘅。 两难。 两难嘅。即係一边就係諗住借呢个机会建立自己喺国内嘅统治权威， 系 系嘛，借反贪，其实老实讲，佢知呢个系借口嚟嘅。屌，内地边捻个官系唔捻贪嘅？ 派系利益重新分配，因为你江系时代咧就已经派晒片啦，去到习近平嗰个年代根本冇片派。 咁所以你系咪坚搞咧？咁嚟紧就要睇下啦，即系呢个所谓铁拇指，唔系即系铁拇指王咧，呢、這个阿曾庆红咧，就系咪会唔会俾佢喐落嚟咧？嗱，以 B 哥讲法咧，就唔会喐嘅。啊，咁 我觉得讲咁多嘢根本冇用嘅、因为你即系佢要再拉远翻少少讲，喂，佢而家讲一路一带讲到咁大啊嘛，喂，你其中一路一带里边一带啊，即系呢条海路啊，有一个好重要嘅地方也门啊，到而家都搞唔掂啊，喂，伊朗同埋呢个阿拉伯啊搞八国联军啊，走入去干涉啊，你中国讲啲乜嘢啊？ 讲啲咩咧？你 冇讲过任何嘢咯，咪个问题就系、是，喂，因为如果你搞唔掂呢个红海出口嘅话，根本你中你搞个嗰啲咩基建啊？其实红海出口啊，分两个地方，一个亚丁，一个萨那。萨那呢个地方咧，就已经俾一个沙特阿拉伯控制咗噶啦。咁啊，剩翻亚丁湾嗰个咩胡塞武装，就同啲现任政府啊，就仲喺度争持紧。咁伊朗咧，其实系想出波斯湾咧，就走去帮手嘅。咁但系问题，沙特阿拉伯咧，今日已经发声明阻止咗噶啦。 唔系，咁你都要讲，你交代翻成件事先，即系你中东而家发生嘅咩事咧？其实而家即系搞到即系起含含嘅胡塞武装咧，即系呢个沙特阿拉伯有八国联军啊。咁去围剿佢呢，其实呢，即係以我哋睇法呢，其实根本上就係伊朗问题。而边个去支持呢个叫做胡塞武装呢，只係得伊朗啫。 係 咯。而问题就係话伊朗而家其实係同美国喺度搞緊呢个叫做核谈判㗎嘛。 係咯。 係咪？咁核谈判佢表面上呢，其实佢係肯让步嘅，伊朗係。但问题就係话佢暗地里呢，其实佢要有筹码，佢证明佢喂你唔系俾你即係任你鱼肉嘅。咁所以其实呢呢、這个叫做系即係呢、這个胡塞武装其实同埋呢个叫做系呢个也门，其实系呢个伊朗同埋叫做系沙特阿拉伯嘅一个 proxy war 嚟嘅，其实系 可以咁讲， 系一个代理战争嚟嘅。咁啊，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而家中东立立乱嗰样嘢就系唔净止也门问题咁简单啊嘛， 做个 ISIS 你 ISIS 咧，其实嗱。嗱，又要 sell 啦，即系我哋有即系叫做喺呢个私人厂有中线庄主，其实佢以前系科唔讲，咁佢又即系写嗰样嘢就系话， 我系姓钟嘅， 哇，其实近来 我估到边个死啦，屌 系嘛？你估到？ 梗系估到啦，屌！ 咁其实佢就 先啱讲完佢个名，屌！ 你又话呢个咩？佢又话呢个即系其实嗱，最近其实近月嚟其实好多事发生啫嘛，即系呢个肯亚。又系啲咩炸大學啊、自殺式去襲擊大學啊，咁同時間呢個叫做係呢個卡塔唔係呢個呢個叫做係 啊 嚇， 你啊你啊博科聖地其實都仲係好活躍嘅。 咁啊，同時間阿蓋達就劫獄啊嘛，喺亞門。 係啊， 喂呢啲咁嘅極端組織，喂四處咁嘅起事，其實就係勝住就係見到 ISIS 勢弱啊嘛。 嗯， 而 ISIS 今日咧有單新聞就話俾你聽咧，佢突然間咧。哇！突然间大发善心，就放300多个咧，叫雅兹迪人。咁呢啲人咧，全部系老弱妇孺嚟嘅。点解要放佢哋咧？其实就系因为佢哋减低自己嘅 liability 啊嘛。喂，佢自己本身都差唔多去到自己嗰个财政末路咯。咁其实梗系要减轻自己个负重啦。 嗯， 系咪？ 裁员嘅一个行为嚟嘅，如果你咁讲嘅话，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ISIS 其实你而家没落緊咁样，咁、你而家你阿蓋達啊嗰啲其他嗰啲极端组织系盛世而起啦，咁、其实系搞到呢个中东嗰个问题呢其实系非常之复杂。 但系你讲到咁复杂嘅时候，喂你结头先听到啊，除咗你讲緊阿拉伯半岛嘅国家啦，同埋伊朗佢又搞个立立乱，喂中间调停嘅有呢、這个喂有法国有美国，但你未听过中国有四嘅，但系问题你睇一路一带里边咧，其中 系啊，呢必经之路嚟噶， 系啊，连接到由红海去到地中海咧，喂全部中国想搞嘅。 啊、 你呢个咁嘅亚投行究竟点样伸入去 呢？咪即系你喺呢啲国家里面你要搞投资，喂你但系你又冇驻军去即系维稳嘅，即系你唔讲维和，其实而家叫维稳噶啦，而家叫维稳部队啊，即系要维稳部队就 replace 个维和部队噶啦，以后，但你有冇搞呢？你而家根本上一啲准备都冇，资金又少，军力又低，军力又渣，系咪先？而且讲真，讲驻军啊。嗰啲英國佬啊、法國佬啊，會唔會肯聽你話？ 傻嘅咩？啲全球勢力範圍嚟噶嘛？ 同埋講真，你當 NATO 死嘅咩？你當北約係死嘅咩？所以你話你要 challenge 呢個叫做係即係以美國為首嘅 IMF 同埋呢個 World Bank， 咁你仲有好多配套，你其實係做唔做到咧？ 所以咧，我有另外一個分析嘅就係、是、有個美國嘅研究中國問題嘅專家。是 Heritage Foundation。 哇、 嗯、 那个鬼佬。 传统基金会。 传统基金会。他曾经跟我讲。我问他你怎样看习近平呢，他说我觉得习近平是什么都想做。 啊、 其实他背后是想巩固自己的权力的。但我他说他摸不通呢究竟他是想做什么、反贪他是很积极、反日又即是动了一支旗出来。 他反日动 国内。嘅维稳吓，即系维权运动，佢又打得好厉害。 喂，即系其实，但系佢又 佢系乜都做， 但 系其实佢睇唔到咧、究竟佢系咩目标？ 啊、 即系虽然你话啲中国问题专家又新美国嗰啲，全部都跌捻晒眼镜、 啊。 但系呢一次，我觉得佢系准确，就话佢摸唔通究竟习近平背后系想做紧乜嘢，而佢、因为佢冇一个好清楚嘅政治故事，所以佢乜柒都做。 我大概估到嘅。 你估到啊？ 吓，因为 佢乜柒都做嘅意思咩咧？ 唔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嘅 first priority 就系要维护共产党嗰个叫做系 权 威，唔系管治权啊。因为其实佢有一个亡国嘅一个阴影喺度，不嬲都系。佢一上台嘅时候，其实佢不断咁样讲过一样嘢，就系、话你唔改革嘅话，咁就要亡党。 同埋咧，另外一样嘢就系咧，佢亦都有一个阴影、 啊， 因为佢俾阿薄熙来同埋周永康搞完之后其实佢已经系判死无大。 啊、 嗯。 即系你谂 当然当然， 佢都六十几岁，系咪？好则就十年，唔系好则系廿年光景，小则可能十年八载嘅光景，就瓜得啦，系咪？咁佢有乜所谓啫？我咪同你判死咯，乜都做咯、一方面要巩固自己嘅权力，第二方面即系想做啲好事出嚟咯。有啲好事啦吓，当然喺佢个判断嘅角度里边，唔系我哋个判断嘅角度里边啦。佢乜都做咯。 喂， 呢种系即系赌博嘅心态嚟嘅，即系嗰啲赌马嘅人咧就会明白。 嗯，系 十场马九场马，场场赌。 但系我觉得其实系一物相，唔系其实系有一条思路嘅。 是但一场赢 啊， 都可以執翻身材。 其實我可以摸通乜啊？因為其實咧，你叫做係國際上面咁進取啦。其實係可，其實係鞏固大家樣嗰個叫做希望。你對國民嚟講咧，最緊要嘅希望，而呢個希望咧，其實係會變成一種叫做民族主義啊嘛。 嗯、 即係喂，你叫做係有一個叫亞投行係嘛？喂，我而家國內搞唔掂，但係。喂，你咪望梅止渴咯，好似曹操咁样样咯。嗱、啊，我哋个希望就喺亚投行度啦。 特别咧，佢喺面对外交嘅问题上边咧，佢、系特别硬嘅。 系 对日本仔又好，对菲律宾又好，对马来西亚都好，我都唔记得咗佢哋争啲咩好啦吓。屌、对菲律宾又好， 系 菲律宾系南沙群岛啦，系咪？日本仔就系钓鱼台啦。 系系， 屌你老味，嗰啲全部都系烂石嚟咁滞。 系啊，屌！ 屌都唔知嗰度有冇石油，咁咪周围同喺度争。 唔系口头争嘅，但系肩打咧，佢唔敢打噶。 啱啊，因为点解佢真系惊？好似今年好似系甲午战争，唔知几多周年。 唔系旧年噶啦，嗰件事就系 甲午战争。世界大战 系一百周年， 七十周年。 唔系，但我所以咧，有时咧，我有某程度上咧，我支持习近平啊。屌你咩，周围得罪啲国家，系咪真系即系擦枪走火开战嘅时候。 唔系本身 你就好似清朝咁冧噶啦。 本身 清朝就系因为你喺对外嘅弱，导致到你喺国内嘅权威系减低啊嘛。 唔系，其实本身习近平咧就其实系佢唔系摸住石头过河咁简单啊，佢系避住地雷过河咁大镬添，其实系，因为其实你国内嗰个问题，你嗰个增长其实已经系去到尽头，但系你个贪腐咧，而家条债咧就要还，咁所以其实咧你反贪你一定要做嘅，但系同时间。你經濟滑落嘅時候，你要俾到大家個希望，咁所以你亞投行其實就係佢一個答案嘛。所以其實佢乜嘢都想做，但係其實呢啲嘢咧，其實係互為因果嘅，其實係講得通嘅，其實係。 唔係，所以其實呢個咧係好聰明嘅，即係你喺香港嘅問題裏面咧嘅三不政策、處理佔中咧，已經證明佢嗰個政治智慧咧係有翻咁上。不過你係咪單單都可以咁咧？我估計唔到。 而家狀況， 香港嘅三不政策就係不讓步、不談判、不鎮壓啊嘛。簡單嚟講就係、係咪？ 而佢政治手段，佢係信奉即係、其實係李光耀嗰度新權威主義啊嘛。 你諗下，我哋嗰陣時候咧摸咗成個禮兩三個禮拜咧，先摸到佢嘅套路。 係 喺處理雨傘運動裏面，我哋開頭我哋咪就喺度屌鳩佢咯。屌呢個係一個 conflicting 嘅 objectives 嚟嘅喎，你又唔撚鎮壓，你又唔清場。你又唔撚讓步，喂，你老尾，咁你想點啊？其實佢諗咗我諗多我哋一步啦。你唔鎮壓，唔讓步，你咪自己搞撚死自己咯，仆街！你塞住喺度啊嘛，不進不退啊嘛，係咪？跟住你喺度玩盾牌啊嘛，喺度。 咁 戴头盔啊嘛， 而最后尾其实佢 系咪？即系今日推咪啊 ，Smoky 嘅入去噶，仆街屌，搞捻到我哋啲节目好捻迟 download 噶 ，upload 噶，仆街人哋 download 唔捻到噶，阿 B 日日喺度投诉噶，咁你搞乜捻嘢喺度咁样？阿 B 哥话：屌你去还去啊，大佬，你知唔知你中捻咗习近平计啊？ 屌你老味！ 阿边哥啱嚟咗，阿边哥，所以我要提阿边哥。 诶，不如俾佢讲两句啊， 阿边哥帮你讲啦，屌你边，搞捻到我哋十二点都冇捻得食宵夜啊，屌你真系， 真系，唉，即系呢啲真系大镬。喂，咁啊，即系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唉，好啊，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